欢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跟你说，最近这两年啊，我们在科学小科幻小说方面，中国真的是崛起了，你知道吗？这两年的雨果奖，这是可以说是科幻小说界的诺贝尔奖，这个奖项都最近这两年都是被我们中国科幻小说家给承包了哈。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刘慈欣是凭借三体的第一部摘得了雨果奖，成为第一个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这要说一下，为什么到现在才有第一个亚洲作家得到这个雨果奖？因为这个雨果奖呢，其实是为了纪念雨果来设立的一个基金奖项，不是基金奖项啊，就是一个奖项。然后呢，它基本上只收接收英文小说的提名，所以呢，一些汉文的小说啊，特别是科幻小说，很难翻译成为就英文的文本。那当然刘慈欣也是有一个很棒的翻译家来帮他把这本小说翻译成英文文本，所以才第一个亚洲科幻小说家得到这个雨果奖哈。那第二个就是去年2016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国人啊，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了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那今年，这是最近 Wacom75 在网上公布的2017年雨果奖的最终入围作品，而我们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第三部《三体：死神永生》又获得了雨果奖的提名。有人说，如果今年这刘慈欣再把这个奖得来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作家连续三年获得这一个世界科幻文坛最高荣誉的认可呀。但是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雨果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它的颁奖机制是什么样的哈？它其实不是像什么其他的诺贝尔奖啊，通过一些专家来进行评定，它是通过会员票选来最终确定这个得奖的奖主是谁。那他们的会员呢又非常的多，为什么会很多哈？因为你想成为他们的会员，决定这个谁得冠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你就要交点会费就行，而且这个会费还不是很高，大概就是30到40美金不等，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会员，就可以来投票，哎，你想让哪一个得到这个雨果奖。哎呀，有人说这个雨果奖忠实地反映了广大读者的喜好和看法。但是呢，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雨果奖哈，科幻小说奖，它其实是一个会收会费的但是没有奖金的文学奖项。雨果叹口气说，哎，交了那么多会费是吧，但是你后期书大卖本钱能回来的。 走在向前的小路上，无悔的道路是我同伴，满天飞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笑一切在脸上，哼一曲相聚笑。

闲聊闲扯。首先闲扯的一个话题是，你平时在家做饭或者是吃菜的时候，会把这个蔬菜的皮去掉吗？比如说吃胡萝卜，你会把皮去掉吗？比如说吃土豆、吃黄瓜这些东西，蔬菜的表皮你会给它都削掉吗？这是一个最新，也不算是最新啊，但是是反反复复的专家，健康专家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蔬菜啊，最好不要去皮吃掉。为什么呢？首先去皮真的是很枯燥的一个环节，是不是？所以如果不用去皮的话，直接把东西洗一洗就好啦，对不对？但而且健康专家是说了，这个蔬菜当中最有营养的部分，大部分都在表皮当中。这个营养家呢是纽约注册营养师，叫玛丽简德特罗耶，他是说呢，很多的蔬菜的皮当中啊，如果把它皮削掉的话，就会浪费很多营养。这个很多蔬菜表皮对我们的人体都很有好处的，特别是一些颜色非常鲜艳的蔬菜的表皮，当中含有大量的不可溶性纤维哈，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蔬菜的营养物质主要都集中在这个表皮上。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都觉得哇，那皮不削上面有多少农药啊，是吧？那这个健康专家是说了，不要担心表皮上的除草剂啊，还有杀虫剂这些残留，只要你认真的清洗就好了。我今天看到这个专家的研究的时候哈，我就在想，我今天中午刚刚吃了削了皮的土豆，你知道吗？我就在后悔，哎呀，早知道就让我妈不把这个土豆皮给削了的。然后刚刚我节目之前回家吃晚饭，刚打开门就听见，哎，闺女啊，赶紧来吃饭了，吃饭了啊啊！这是认真洗了好几遍的土豆皮。妈，只吃皮呀、啊。 前进加深，背对着你，大步大步走下去，不再回头，望向远方，永永远远忘了你。不许自己哭哭啼啼，敢爱而不敢离，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恋的日记。多少明白 的这个事儿呢已经是白天定经了哈，但是呢英国前段时间是正常启动了他们的退欧盟的这个法律程序，然后呢就确定是要退了。但是在欧盟这边，这个欧洲议会员最近也是通过了一个脱欧决议，正式启动了英国脱欧谈判的决议，所以这也是双方都同意了哈，欧盟也放人了。那当然这个决议呢也是为英国与欧盟建立起联系协定开辟了一个道路。什么叫联系协定哈？因为接下来英国和欧盟将会进行长达两年甚至两年以上的这种谈判，到底我脱欧之后我哪些利益要保留啊，哪些义务还要继续要进行啊等等啊哈。那这个联系协定呢其实就是让英国在脱了欧之后仍然可以跟欧盟有可以密切的联系。比如说这个协定当中是迫使英国的，因为这个协定是欧盟定的嘛，但是这个协定还没有最终这个双方同意哈，当中就说到了迫使英国在避税啊，在贸易，在社会政策等政策上与欧盟进行协作。另外呢在这个决议当中，这个欧洲议会员还要求这个英国在脱离欧盟前要继续履行预算义务。什么是欧盟的预算义务啊？这是只要你是欧盟的成员国都要履行的义务。这是什么义务呢？就是交钱的义务。这个义务是规定每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每年大概要交200多欧元给欧盟，然后呢这个钱很大一笔钱的，将会用于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同意的一些就比较大的项目。但是欧盟说，英国你在没有正式脱离之前，这个钱还是要上交的，所以一天我们不离婚你就要对我负一天的责任。当然这个欧盟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国哈，其中比较大的呢也就是英国比较大，还有就是德国老大比较大，是吧？那这一次离婚呢，德国老婆就对英国老公说，你走吧，我不留你了，反正你已经服了。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一，农历3月2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廊坊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8度到11度。近明天津阴转多云，23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什么是急救？急救是指人们在家里、办公室、公园、商场等地方意外受伤或突发疾病时，在专业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之前，为伤病者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者救护，例如摔伤、烧烫伤、交通伤、溺水、触电、中毒、窒息、心脏病突发等，都需要进行现场急救。为伤病者提供帮助和救护的人必须沉着冷静，满怀信心。急救的目的是挽救生命，防止伤势恶化或病情加重，促健康。安全、及时、有效是急救时一定要遵循的原则。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奇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每在人听，每在生活，这是 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哎呀，聊一聊共享单车吧。那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共享单车，而且共享单车的范围真的是越来越广。我平时可能在我们的台楼下哈，会看到一排排的共享单车，非常漂亮，崭新的在那儿停着。然后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还看到我们家门口又放了一排整齐的共享单车。所以现在共享单车真的是越来越流行哈。但是呢，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也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多多少少都会见到一些哈。那最近呢，中国青年报出了一份调查，就是针对这种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呢，很多人都建议说应该考虑要规范管理共享单车了，而且是不是考虑建议啊，把这个共享单车计划纳入到城市规划当中。中国青年报呢是采访了2000名这个受访者，50.5%的受访者都说，遭到破坏的共享单车曾经让他们重新考虑过出行计划。就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哈，就认为，哎，共享单车多方便啊，有时候出去旅游可能去哪公园玩一下呀，就骑一下共享单车，但是经常到了地点发现，哎，共享单车是坏的，是吧？另外还有大部分78.8%的受访者建议说要把这个共享单车纳入到城市规划当中，而且呢，还有将近88%的人说赞同制定一些破坏公共设施法。当然大部分的投诉最多的关于共享单车哈，是共享单车会占用一些人行道，不太方便，让人走起路来哈。还有大部分的人呢，觉得这个共享单车占人行道呢是普遍现象，但是呢又担忧，这个破坏的这么多，故意损坏啊，还有偷共享单车的现状哈。另外这个中国青年报还调查了一下使用共享单车最多的群体。最多的群体是谁呢？我们80后，80后占使用共享单车的54.4%这种人群哈。90后呢占21.2%，00后占0.7%，70后占18.1%，60后占4.6%，50后占1%。哎呀，反正大部分还是我们80后骑这个共享单车哈。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80后这么喜欢骑共享单车？我作为一个80后，我有深深的体会。就今天我还在上班路上，一边骑着这个共享单车，我就一边在想，根据我以往那个滴滴、快滴以及优步的经验，这么多共享单车的平台呀，在你们合并涨价之前，我要多骑骑。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80后喜欢骑共享单车了吧？我们是有经验的。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因为未来的你都拉长线，漫无目的地走在人人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我才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 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周大福拍下了这个粉红之钻啊，还随着我们习主席的脚步去了趟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一看。 李雷出国记。 OK， 从4月6号到7号啊，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呢，在他特朗普的私人奢华庄园海滨庄园哈、举行了一个会晤。李雷就看到呢，这个庄园的名字叫做Winter White House。 什么是它的 Winter White House？ 就是冬季白宫。 Well, the Winter White House in 1973， 在1973年的时候， Sevilla Harris 这个叫做谷物食品公司的女继承人哈，她的名字叫做 Marjorie 马乔里， donated her 128-room Palm Beach mansion to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used as the Winter White House， 把她的拥有128个房间的这种海滩别墅赠送给了美国政府，当作 Winter White House 冬季白宫。那现在呢，美国总统是特朗普了，所以冬季白宫就是他的使用权了啊。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有非常除了有优美的风景之外哈、这个冬季白宫的历史也是非常长久的。但是呢，在美国政府在1981年的时候还是把这个冬季白宫归还给了波斯特基金会。原因是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庄园每年的维护费高达100万美元。所以李雷说啊，就把这冬季白宫还给他啦。哎呦，早知道该向英国的皇室借一点维修费嘛。伊丽莎白女王有好多维修费的，而且都是免费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给你多少天真，你送我多少残忍，我给你多少认真，你送我多少困难，我给你多少体温，你送我多少寒暖，我给你多少青春，你送我多少伤痕。 伤了心的人，抱着你，拥有你，是失了心的魂，爱着你，等着你，是刻在心的痕，没有你，失去你，是永远的分。 散散

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滴，多少渴望着亲手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只要天潇洒的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问谁的真实，是谁最深爱你，心事淡

DOM 留言说，每天都会想象自己中了500万，然后想着哇，中了500万之后怎么花呀，然后可以想到自己中了500万，然后中了500万之后怎么花的想象力没有了，对吧？

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离昨天自负，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离开，离开，自作茧自缚。 是我们忠实的听众 Mick 的留言啊，太长，我就节选一下其中的一点点跟大家说一下，念完我估计这节目就结束了。说这个当年去国外留学，去英国的时候，在这个 Heathrow 这个机场，然后就开始紧张，哎呀，即将我要去住的那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哎呀，要来接我的人是什么人呢？哎呀，我住的那个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呢？哎呀，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幻想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来接他的一点幻想都没有，是一个50岁的老头。没有，老头家也是还有女儿的，对不对？ 走在半空中，要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

你心容看不见你长相不被的生命能记得你长不红你的指引却能甜蜜一碰我就是心痛 我也没想到我能深处坚持修来的福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直到不让你有退路 爱你就是那么他们有着你的主意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告诉我你要怎样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想把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到天地就爱听你说外语 You'll be forever out of you You never know 我在家里是能把你想到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 吧 和你在一起就是想让你放把你放在心上就得跟我一下 罗正留言说以前总想着挣500万怎么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变成了哎呀我要是挣1000万怎么花我要是挺5000万怎么花我要是挣1亿怎么花可见人民币贬值啊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当我又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欢愉什么样的哭泣 枯萎不再萌芽。